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，大家好，我是Eso瘦子。 第一章，学校的男生厕所。当日学校的厕所并没什么异样，一切都显得如往常一样。但是下午的时候，学校就开始传出一些奇怪的传闻。有人说在三楼男生的厕所里面发生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，话厕所出现奇怪的影子同埋诡异的声音。这个消息好快就传遍整个学校，学生们都开始对这个传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国良是一个比较好奇心旺盛的男仔，听到这个传闻之后，就决定同一班朋友一起去调查这个神秘事件。当晚他们偷偷在宿舍走出来，在学校的三楼聚集，心跳加速地走向传说中出现奇怪影子的那一间男生厕所。第二章，厕所里的镜子。厕所门一打开，他们发现里面漆黑一片，只有微弱的街灯灯光透过窗户照入来，照亮了一排靠墙的镜子。国良和他的朋友走入去之后，突然间感觉到一种奇怪的寒意，仿佛有一对无形的眼睛在注视着他们。他们开始四处寻找线索，突然间他们听到一个深沉的声音，好似是由厕所的角落传出来的。国良带头走向声音传来的地方，看到一个生晒瘦的镜子，而镜子里面反映出的画面令人毛骨悚然。第三章，不是自己的倒影。国良见到镜入面的倒影并不是他自己，而是一班面容扭曲的幽灵般的人影。国良和他的朋友都吓到不停地退后，但是他们发现无论他们怎么移动，镜子里的倒影都紧随不舍。突然间厕所门被关上，厕所入面的灯光开始闪下闪下，同埋有一种令人不安的笑声出现。他们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力量将他们囚禁在这个诡异的空间里面。国良尝试打开厕所的门，但是发现道门紧紧锁住，再都无办法打开。第四章，恐怖空间。厕所入面的温度变得越来越低，就好像有对冰冷的手伸向他们的心脏。他们感觉到一阵阵的寒意，背脊发动。这个时候他们听到一阵诡异的低语声，就好像有无数的冤魂在耳边跟他们讲话。国良和他的朋友看到厕所出现恐怖的变化，墙的颜色变成血红色，还发出难闻的血腥味。厕所的灯光变黄，而马桶竟然呈现扭曲的状态。他们陷入一个无法逃脱的恐怖世界。在这个诡异的空间里面， 他们见到自己扭曲的面孔在镜子中浮现，还发出阵阵凄厉的喊声。第五章，黑色身影。尽管他们拼命地呼喊，但是没有任何人给到回应。突然间，一个黑色身影出现在厕所的中央。他们看不清楚那个黑色身影的面容，只是感觉到一股浓烈的怨气。这个黑色身影开始向他们缓缓靠近，伴随着诡异的笑声。国良和他的朋友感觉到无比的恐惧，他们尝试逃离，但是无济于事，因为根本找不到出口。黑色身影的手伸向他们，一股黑暗的力量开始吞噬他们的意识，接着他们的记忆变得模糊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扭曲，他们就这样昏睡过去。第六章，失忆。当他们再次醒翻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身处在学校的三楼走廊。不过他们发现自己的记忆变得模糊不清，对之前发生的一切完全没有印象。而学校那间男厕再次变得平静而普通，一切都恢复正常。国良和他的朋友根本就不记得发生过什么事，但是他们都深深感觉到这个是一场没办法言喻的恐怖经历。自从那次之后，学校三楼的男生厕所成为一个众人回避的地方，校方由始至终都没有为这件事发表过什么言论，而学生们亦都对此再不敢提及。而那个诡异的黑色身影是否依然存在在那个空间里面，成为了一个不解之谜。但是在漆黑的夜晚，依然可以听到厕所传出来的诡异声音。 988坚持好音乐好内容，你好，我是林宥嘉。